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是李心洁。 民间都市传说、网络传闻、真人真事，都可以在这里听到。欢迎你收听怪异怪异这个节目，除了同你分享都市传说、网络故事，还会有嘉宾同你讲他们的亲身经历。这一期我们有两位来自九八八广播剧团的男演员，同你讲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诡异事件。第一位，我们有黄伟毅分享他小个的时候同他的弟弟在一间体育馆发生的怪异事。 咁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嘅，咁就我细佬嘅亲身经历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经常跟我姨妈去一个体育馆度打功夫嘅。咁就佢细系好百厌嘅。我好记得嗰阵时咧，佢嘅情况就系佢走入个体育馆嘅时候咧，就自己一个走咗去啦，唔知走到边度玩啦。跟住佢就好慌张，好喊晒口咁走出嚟咁样情况，就喺度同我讲：好惊，好惊，好惊，好惊！跟住呢度就一路喊喊喊喊喊，我未见我细佬咁百厌咁咩都会好惊呢样嘢嘅。跟住我讲，我哋就唔知系咩事啦。跟住佢等我哋后面问翻佢嘅时候咧，佢就讲见到一个人唔知从咩个颈嗰度绑住一条绳之类嘅嘢咁样咧，就喺度咁样喺个窠入边度飞嚟飞去、飞嚟飞去咁样嘅情况。咁我哋就好好奇啦，咁就唔知就走去后面问到一个好资深嘅一个看更啦。咁佢就话曾经何时咧呢、這个即系有一个人喺度嘅时候系都系好似系看更嚟嘅，就喺嗰度自己自寻短见咗嘅，就喺度吊颈自尽嘅。唔知道佢来龙系乜嘢啦，总之我就清楚知道佢就呢个情况之后，我哋后屘听翻嘅时候咧，个个都觉得好心寒呢件事咯。自从嗰次之后，系咪佢就唔敢再喺嗰度咁百厌咯？跟住我都听过嘅，有好多好离奇嘅事情发生嘅，但我唔知系真定假啦。但系有啲人就描述到嗰度譬如话啲乒乓波旋咁散开啊，跟住啲羽球会飞啊，啲咁嘅嘢。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哋大家听到之后，我哋嗰阵时都好唔敢再入去玩，自己一个入去玩咁啦，都惊惊青青咁样。 一啲好耐嘅建筑物或者系礼堂、课室咁，可能因为唔系经常有人，所以比较容易成为灵异聚集或者系栖身嘅地方。如果你到呢啲地方，尽量唔好自己一个人入去。跟住落嚟，我哋有广播剧团我最喜爱男主角得主嘅张振龙。同你讲下佢嘅亲身经历，一个恐怖嘅经历。 我有三个自己亲身嘅经验嘅，一个应该系十几年前，即系嗰阵时我系 HVD 嘅演员嚟噶嘛，咁我哋就幾個演員咧就合租咗一間嗰啲兩層樓嘅叫做舊屋啦。咁有一日咧，我就開完工翻嚟，大概係晏晝三四點到。咁我就住喺嗰個 master bedroom。咁 master bedroom 入邊咧係有嗰個浴室嘅。咁我翻嚟就當然要沖涼啦，洗乾淨，然之後就諗住要休息嘅，因为夜晚又要再去拍。咁我开始冲凉嘅时候咧，就忽然间听到走落楼梯嘅声，然后有细路仔咁样嘅声，我就点解会有？因为你知嗰种旧楼以前嘅嗰个 樓梯是木造的嘛，一塊一塊，中間有那個空間的。咁呢個聲係好清楚咁聽到嘅，咁我就開咗個沖涼房嘅門，就走出去睇，我就問係咪有人喺屋企，係冇人應我嘅。咁我就喺度諗，會唔會係後邊，即係我哋屋企嘅後邊傳出嚟嘅聲咧？我就走去我嘅室友嘅房嘅窗口，在對望後邊。所有的窗口都是關住的，但是那一個聲是很清楚地知道是在家裡發生的，所以那時候就嚇到我什麼都沒有做，就包住那條毛巾就走了下樓下，衝了出去外面騎樓那裡，不是騎樓，就是那個卡坡出去，我就一直是這樣坐到應該六點多，直接到我的室友回來我才敢回入那間房。然後那件事之後呢，我就應該有成一兩個星期是沒有回過去宿舍的，這個是第一件。那第二件事就應該發生在 during MCO 的時候，有一晚就如常地我就攤了在房間看電視啦，那看一下就忽然間覺得為什麼背脊有些腰嗰度有少少奇奇怪怪嘅嘢，咁我就數一數，就諗住有啲蛇蟲鼠蟻，因為我住靠山，所以有時咧就會有啲蟻啊蟲啊撩過躝過噶嘛，感覺上就我冇理佢咯。咁又再繼續睇電視，但係嗰個嘢不斷咁喺度，即係佢感覺就係好似有一個好長嘅指甲喺度撩你條腰。嗰陣時我就一直話俾我自己聽，嗰個係昆蟲嚟嘅，昆蟲嚟嘅。咁我又唔敢喐，我又唔敢起身，我繼續瞓喺度。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嗰個長長嘅指甲又再嚟撩嗰個我嘅腰，之後我就頂唔順，我就即刻開房門衝出去。之後我就冇再喺嗰張牀度逗留，我喺廳嗰度逗留。我媽問我發生咩事，我就唔係好敢講，我講我瞓唔著。是直至到第二日我先跟他说，即是朝早的时候，他就叫我不要想那些，但是就那一晚之后我就两三个月是要我妈陪我睡，因为真的很恐怖，因为他真的撩我的腰。那 OK， 这件事过了，那我很难得可以恢复正常自己睡觉。咁因為我住喺山邊，所以有時我係開咗窗口瞓係好涼嘅。咁嗰日咧，嗰一晚咧就好熱，咁我就閂曬窗口開冷氣，咁睇電視。咁睇到應該11:00嘅時候就覺得眼瞓，咁我就閂燈，就諗住哦，如果自己眼瞓嘅時候咧就熄電視啦。就喺閂咗燈冇幾耐，我嘅左手邊就係我嘅衣櫃。咁、那個衣櫃係開住，咁我入面咧係有啲一格一格係放襪啊、內衣褲啊嗰啲咁嘅嘢。就忽然間我就見到有條褲係飛出嚟，我就我又要冷靜一下啦。我就喺度諗因為曾經咧，我有試過就係喺嗰個衣櫃上面有聲，所以我就當時都驚嘅，但係嗰個唔係一個靈異事件嚟嘅，因為到最尾佢係一隻 squirrel。咁我就諗住呢個會唔會又係 squirrel 咧？但係我又唔敢喐。嗰陣時我真係唔敢喐，因為嗰條褲佢唔係跌出嚟，佢係打斜45度咁飛出嚟。哦，哎呀，死啦又嚟啊！我冷靜咗好耐之後，我先起身，我就伸隻手落去摸。入面是不是有些 squirrel 啊，或者是有些动物仔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的。然后我再想风或者有东西震动到，是没有的，那天我是关了窗口开着冷气的。然后我再看有没有可能是我接衫接得不好它跌下来呢，接衫接不好跌下来是应该是直跌而不是飞出来的。那我就很 confirm 地好啦，又再發生，咁我之後唯有就係啦，念啲經咁樣，咁又再次兩三個月，我媽又再繼續陪我喺我房瞓， 到而家應該係都有成半年時間啦，但係都過咗啦。如果唔係呢樣問我傾呢樣嘢，我係絕對唔想再提起呢件事。係，呢個就係我三個親身嘅經驗。 如果有一日在你的房出现同样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做呢？继续跟你讲怪异。 雪龙区 FM98.8， 我是周杰伦， 我是阿信， 我是怪兽，我们是 五月天， 我们是动力火车。